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儿，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王毓民。嗱，汪兆铭咧就为咗即系要迁就嗰啲反共将领啊嘅意见咧，咁于是就决定咧先实行呢个名义上嘅分共，就要共产党咧就自己退出政府，缓和军队嘅反共情绪。于是佢就约呢个谭平山啊嚟倾下啦啊，咁啊要谭平山咧同呢个苏兆征就。自己自動辭去呢個國民政府農政同埋勞工部部長嘅職務，嗱呢兩個都係好重要嘅部啊，要搞農民同工人運動嘅，係咪？你呢啲所謂共產黨嘅農工組織之所以擴大發展，可以就係因為呢個國民政府嘅農政部部長係譚平山，佢係共產黨；勞工部部長蘇兆征又係共產黨。咁呢個因為國共合作啊嘛，係咪？咁所以佢係用共產黨嘅名義加入國民黨，佢變咗國民黨人啊嘛。咁但係實際上呢兩個都係共產黨嚟噶嘛。你兩個部，一個農政部，一個勞工部，俾個共產黨人去做，咁名義上佢係國民黨，但係佢係喺度搞共產黨嘅即係農人運動、農民運動同埋呢個工人運動啊嘛，係咪工會運動啊嘛，係咪？呢、這個就係、是、大家睇聽咗我哋嗰啲節目咁耐就知道呢、這個。第一次國共合作其實已經破咗局嘅啦。問題就只係你武漢左派為咗要維持自己，即係嗰個國民黨嘅嗰個正統嘅地位，咁你繼續同共產黨合作，繼續做蘇俄合作，俄國因為利用你汪精衛係嘛，嚟令共產黨可以繼續寄生喺國民黨身上，哪怕只係武漢政權所能夠控制嘅國民黨係嘛？大家呢種合作，佢遲早都係會彎嘅啦，係咪？即係形格世禁係嘛？咁甚至呢個唐生智就提出一個優待嘅辦法咧，就俾錢就送呢、這個即係譚平山同埋呢個蘇兆征就出國考察係嘛？咁鮑羅廷嚇即係呢個國民黨顧問咧，對於唐生智嘅意見咧，都表示可以接受。咁於是汪兆銘、唐生智同鮑羅廷之間咧。就有一項所謂實際東征同埋形式分共同時進行嘅秘密協議啊，呢、這個就達成咗啦。嗱，我又東征，咁但係我哋又形式分共。呢、這個形式分共就係嗱喺呢個國民政府裏邊嘅重要職位，共產黨做嘅嗰啲重要職位，農政部長啊、勞工部長，咁啊唔該你辭職啦，跟住就俾錢送你出國考察添。咁喺呢個7月3號啦，即係7月1號就呢個共產黨嘅中央擴大會議咧。7月3號就舉行呢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鮑羅廷仲滕篤修就提議喺兩湖地區，即係湖南湖北，完全停止呢個工農運動，將啲共產黨員咧就派至各沿海嘅重要口岸活動，咁然後咧刺激啊嗰啲軍閥，等個帝國主義直接干涉，係嘛？咁鮑羅廷同滕篤修就認為咁樣做咧。就可以促成呢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同左派之間嗰個聯合戰線嘅重建。但係咧，另外一位俄國人，即係佢意見同呢個鮑羅廷係南言北切嘅老二咧，就反對。佢認為咁樣咧，你係喪失咗第三國際所指示嘅原則。老二同鮑羅廷嘅歧見咧，就發展到公開決裂啊！最後咧。呢、这、一個老二咧就離開呢一個中國，咁啊翻返去俄國啦，係嘛？咁你兩個就反咗面咧，係嘛？咁好啦，正當呢一個鮑羅廷同共產黨嘅領袖急於要開闢一條生路嘅時候，咁呢個第三國際又有一個緊急嘅即係個訓令， 就到咗武漢咯喎。咁呢個訓令咧就係嚴厲斥責呢個中共犯咗機會主義嘅錯誤，就訓令呢個鮑羅廷咧就即刻翻去俄國。中共中央咧亦都要實行改組，係嘛？並且咧發表呢個示威性嘅宣言，退出國民政府，但係唔退出國民黨。嗱，呢個訓令係講咩咧？嗱，不退出國民黨，雖國民黨啲指導機關要大批的開除共產黨員，但仍留在內，要密切的與國民黨的下層群眾聯合，由下層群眾提出堅決的反抗國民黨中央的決議案，要求撤換現在的國民黨的領導機關，並且在此基礎上準備召集國民黨的大會。即是話咧，你退出國民政府，但係唔好退出國民黨，然後咧繼續喺國民黨入邊咧，同國民黨嘅下層群眾聯合，然後由下層群眾提出一啲反對國民黨中央嘅決議案，係嘛？要求去撤換國民黨嘅領導機構，係嘛？即係你要鼓動下邊啲群眾，國民黨嘅群眾。好啦，中共根據呢、這、一個即係、就是、第三國際嘅訓令咧，於是喺7月13日咧就發表即係、就是、對時局嘅宣言，就聲明咧話要退出呢個國民政府，但不退出國民黨，係嘛？咁呢個譚平山咧，即係呢個農政部長同埋勞工部長蘇兆晶咧，就喺呢個《楚江日報》就公布佢嘅辭職書，咁啊退出國民政府啊嘛，係咪？表示武漢政府咧就決絕。另外一方面，何健嘅軍隊咧就公開首部吳玉章呢啲咁嘅共黨首領、農民運動港集所嘅共黨分子就紛紛逃亡。喺呢種即係咁慘淡恐怖嘅氣氛底下咧，汪兆銘就開始搞和平分共啦。咁啊，嗱喺7月15日嘅下午4点咧，呢、這個汪兆銘就喺武漢中央常務委員會第20次擴大會議席上咧，就首次提出分共嘅主張。個藉口咧就係話史太林喺6月1日訓令鮑羅廷同埋魯二咧，要徹底改造國武漢國民黨中央嗰封電報啊，令到佢決心咧就要分共。啊，其實呢度咧喺個日子上都有問題。你7月15日下午喺呢個即係國民黨嘅中央常務委員會第20次擴大會議裏面講分共嘅主張，但係史太林嗰個所謂訓令係6月1日，咁之後你知道咗個半月，咁你都冇行動，係咪？冇諗法，係咪？呢個係好有問題嘅，係咪？嗱，汪兆銘喺嗰個會議席上咧就做報告啦，呢段嘢都頗長嘅。佢話上月5日即係6月份啦，就是主席團到鄭州去的頭一天，中共名誉主席第三國際中央委員會魯二同志就約本席去談話，咁啊約我同佢傾啦，魯二啊，即係拿出第三國際首領史太林拍給他同鮑羅廷同志的電報交本席看，本席看過以後。就说这件事很重要，要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再说。当时主席团只有谭平山同志和宋子文同志没有意见。近来宋同志亦已经没有看见，唔系没有意见啊，即系呢一个第三国际啊，史太林俾鲍罗廷嗰个电报咧，咁佢睇咗之后咧。咁就交俾呢個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再睇，咁但係當時主席團咧只有譚平山同埋呢個宋子文兩個冇睇嘅啫。好啦，佢後來宋同志已經看見了，寫個電報是訓令中國共產黨同蘇俄在中國工作人員的，且將他宣讀之後再來討論。我們可以看出這個電報中有5层意思，都是很厲害的。咪、这、呢個汪兆銘講啦，第一沒收土地不要共國民政府下令，需由下級沒收。怪不得湖南鬧成這個樣子，有一般同志還說勞工的行為並不幼稚，原來他們是照著第三國際的訓令在哪裡做。但總理在民生主義中說得很清楚，要實行耕者有其田，需以法律與政治方法來解決。也就是說，要求國民政府下令沒收。 我们不必批评是由下级没收的好，还是由上级没收的好。苏俄当日就是先由下级没收，然后政府再加以承认，第三国际固应如此，但与三民主义冲突，国民党就应该怎么办？这个第二，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工农领袖，本党的中央委员是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他们有错误当然可以制裁，如杨希敏、蒋介石等之受处分，但中央不能任命谁做中央委员，他们要在本党中央委员之中多增几个，多增加工农领袖，试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如何能干涉代表大会之权限？这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要我们违背总章。好啦，第三点，汪精卫认为厉害嘅就系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改变，这是何等大事！中央委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而且又改变成一个什么东西？第四，由二万武装的 CP 同志及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的军队，消灭旧的军队。CP 即是共产党 ，OK？ 咁呢个亦都系啊，好厉害之处啊！只要由二万武装、二万武装 CP 同志同埋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嘅军队，消灭旧嘅军队。佢话我们的军队向来不分 CP 不 CP。为什么单单要二万武装的 CP 同志组织军队？这是根本摇动我们的军队，完全变成 CP 的军队好了。第五，组织特别法庭处分反革命派，不要 CP 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这就是说让国民党来做刽子手。好了，汪兆铭跟住讲嘅，综合这五条议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政治委员会的主席团除了谭平山同志因病请假之外，天天讨论，到昨天才有结果。有两件事要做，第一，老二同志已经回国，鲍罗廷同志也要走了，本党应该派很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说明总理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调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韩俄了。这期间应定出种种关系，不要暧昧行事。第二，对于本党内的 CP 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嗱，这个呢就是汪兆铭啊。根据这个史太林啊发给鲍罗廷和老二的电报，就他看到啦，就因为老二拿给他啦，是不是？这个就是在6月5日啦，啊，那就是当这个武汉的那些领导人去郑州的时候啦，啊，第一日啦，是不是？那他说呢，就是这个这样的电报呢，那個訓令呢入面有五點呢是非常之重要的，那他就講這五點厲害之處，然後綜合這五條呢，即是史太林的訓令呢，是但實行哪條，即是國民黨都玩完了。你看回這個，即是史太林這個給第，即是第三國際史太林給中共的這個訓令，你就看到其實就要消滅你國民黨的嘛，大佬。咁但係就算你消滅到，你都係消滅武漢嘅國民黨，仲有個南京嘅國民黨，係咪？因為當時你嘅所謂聯俄用共，已經去到就係你只係同國民黨嘅武漢政權合作，就唔係同成個國民黨合作。而國民黨當時一分為二，武漢左派同南京以蔣介石為首嘅，即係你講嘅右派又好，乜派都好啦，係咪？然后他们占据的地方是多于你武汉所占据的地方，他的军队的实力也大过你，你是靠过唐生智，跟着你不断出现兵变，这些兵变跟着就是投靠这个蒋介石了，休息一会。